河政治，民生起义。My Radio 2014。 云家，酋长球场是他的玩具，韦拉走了，冇人记得啦，冇人记得咧，佢就开始佢个魔念就出嚟。加里利维尔明确地指出，阿仙奴当日三条战线前中后点样如何被可以话你个球员切断，或者一啲质素比较低级嘅球队咧，就好容易俾佢汤穿嘅。咁但系问题而家爱华顿都做得到，同样系可以汤穿你嗰队质素比较低嘅球队，就叫阿仙奴，就叫阿仙奴个扑街。 热血大球场，星期一四晚11:30，星期五晚11:00，加长版，密切留意。 啊、你知唔知黃仁達邊個？即係李柱銘根本就唔知黃仁達係邊個。佢只不過喺巴士見到佢啲廣告，咦有個黃仁達咁樣，好似又搞社會運動喎，而家又開 show 咁，咩人嚟咧咁樣？跟住何俊仁就即刻撲出嚟，嘿無端端有錢開 show， 啲錢唔知喺邊度嚟嘅咧？ 屌你媽開 show 要錢嘅咩？開 show 係收錢咁啊！屌你老尾，淨執40多萬啊！兩個人做嗰個棟篤笑物都匪類，仲係好撚求其嘅 show 添啊！ 喂，你冇大佬，你真係你啲嘢造謠真 話，大佬。白認為啫嚇，我哋啲進步民主派成日追擊個民主黨，跟住公民黨都唔放過，咁究竟係咩原因咧？佢係諗唔明。 佢唔想有生之年見到個黨亡黨啊嘛！ 個黨點亡得啫？我已經亡咗兩個黨啦。 是未老轉數仲好快。 特別節目《香港文化小寶藏》系列，咁啊，今日嘅咧就係英雄本色漫畫呢個第二節，咁咧就入邊咧好多精彩嘢，即係一間咧。拍一張照片給大家，即是給大家看一看，那好對日記同不住，因為在這個過程之中呢，是對本書有少少的損毀， 這本書底已經黃黃暗暗的了，已經 不是那原本好哇，真係攞上手真係好過好正㗎嘛。 個保養真係好犀利㗎，真嘅一樣。 咁其實呢仲有其他嘅，嗱舉個例啦，譬如有速星劇場啦，咁坐呢本，呢本你嘅又係傑作啦。 天龍八部啊。 係啦，應間講啊，呢啲應間講。嗱就講咗頭先我哋喺第一節尾講嘅提嗰個風林閣系列嗰度啊。咁就叫人員俾嗰張啊 ,Mark 哥射人嗰張相，幾張相大家睇睇啊。哇呀。 勁呀。 這個是整版 兩頁連跨頁的一個合果來的， 是這個可以做 poster 的， 是 另外一張給給給給給這個香港 景， 香港景好像是不是未見中文，是不是我有 未有中文計未有啦，86年 是啊， 都有中銀啦，我哋而家見到嗰個最勁嘅都係匯豐大廈 啦，匯豐啦。嗰陣時嗰個景本身咧，佢一見到咧，佢入邊畫得最多嘅咧，喺第一回第一張嗰咧，就係江樂大廈，康樂大康江時時嘅康樂大廈。係 啊，佢因為嗰、那個佢最特別咧，即係成佢將成個香港嗰個世界咧，即係有一種白嘅，哇！嗰種白同埋嗰種叫做係一個叫摩登嘅大都會咧，就80年代嗰時即係啱啱新嘅改建咧，好多 嗱呢個鏡 見到出嚟， 呢個鏡頭咧，我諗今日即係好多人睇上嚟都好大感觸嘅， 係 就因為咧喺個戲入邊咧，咁我諗漫畫入邊都有啦， 係 就Mark 哥同埋阿龍，就喺嗰個山頂上面。當阿 Mark 哥好， 哦係，即係佢已經係冇咗只腳啦， 係啊，跛咗腳啦。咁佢講嘅説話就係、咁燦爛嘅夜景係嘛？ 嚇， 會唔會再嚇即係喺度咧咁樣嚇？咁就係喺嗰度講就係、 是，同最經典就係嗰句啦、啊。我唔係爭取啲咩嘢，我淨係想攞翻我嘅嘢嚟啫。 咁呢啲對白咧，喺今時今日呢個環境，大家聽到嚟咧，心頭又係另一番滋味。 更大嘅感觸， 更大嘅感觸係嘛 ？OK， 嗱，記住要再俾另外一張大家睇一睇啊。 啊，呢张 呢个构图系好正啊！视为经典嘅，呢、這个系响嗰啲 唔系啊？呢、這个呢、這个戏入边冇，好似系嘛？ 呢个有嘅，呢、這个有啊！佢有呢、這个，呢、這个就佢刚刚响嗰个嗱，你睇到佢后面咧，即、就、系、是、有个花盆喺度，刚刚攞攞之前收咗八枪嗰度，咁、而佢喺入。第一次用嗰啲槍嗰啲子彈用完咧，其實再拉喺嗰邊攞翻把槍去扮嗰個人啊！ 咁啲細節全部都係喺個戲入邊有意思嘅， 同埋佢當時係連埋嗰隻音樂咧，係、大家睇到呆曬嘅，啊嗰啲鏡頭咧，同、埋你嗱、你已經睇到嗰、時佢最考功夫咧就係、嗱依、這個鏡頭你都會睇到嘅，依、這個畫面都係表達到當時佢嗰個用心嗰度，就係、個鏡頭咧。佢唔係一個叫正常嘅高度嚟去拍嘅，佢有少少 低啊，低啊，低咗少少 啊，低咗低咗喺呢度咧，就係、一個叫俯鏡嚟嘅，呢、個係啊，唔係叫仰鏡嚟嘅。咁你喺呢個位嗰度咧，你睇到周潤發嗰個形咧，就佢好似咧即係好高咁樣，因為呢個角度咧就等同於一隻狗或者一隻螞蟻嘅嗰啲，應該狗啦，似一啲啦，嗰、個角度嚟去睇嗰個方林閣，我哋見到上面嘅嗰個天花板。個位係多啲啊！呢種構圖咧，即係當時即係我哋如果講話拍電影咧，就都要教人，就算畫漫畫都係嘅。嗱、你一定咧要將佢咧揾到一種角度出嚟，然後用一個透。如果你寫十漫畫嘅話咧、你就要用透視效果，就將佢呈現出嚟。咁啊，呢種真實感咧。就會更加即係會更加會做到嗰個效果好強烈啦。 但係你又唔係畫曬所有嗰啲細節嘅喎，你最重要嘅你先擺出嚟嘅啫。係，有用嘢先擺出嚟。 係，同埋佢都好要求嘅，因為你會睇到佢分鏡頭嗰時候咧，佢都想將嗰、那個成、個戲嘅裡面嗰種節奏感，都喺一個叫靜態嘅漫畫，純粹用畫面。捉佢個動態嗰度都係要表達到嗰種節奏出嚟噶嘛，咁所以我哋有啲鏡頭咧，你會睇到咧係如果係就咁純粹畫面表達唔到嗰時候，又加嗰啲叫風位嗰種漫畫感，就出翻嗰種效果咁樣出嚟咁啊，咁啊都好，即係當佢咁叫改編做漫畫嗰時候都幾大工程噶。 多你聽落就好易咧，哇！即係啲鏡頭全部打印，其實唔係嘅，因為點解有啲細節咧，大家唔知睇嗰陣時仲記唔記得？你睇阿發哥佢行嗰陣時候咧， 係 飄下，即係好似有啲風吹下。我唔知佢點做出嚟啦。 這個叫做咧係好輕微嘅慢鏡 啊， 因為佢裡面不過佢裡面都可能都係一秒，都有一秒三十六都唔奇嘅，不過係咁，所以佢你會睇到佢一個轉身咧，嗰、個轉身咧、就唔係一個叫做係正常我哋見到。嗰、那個速度嚟嘅，佢係咧用一個佢又唔係周星馳啦，周星馳好耐都就係自己做啦。佢就係用一個菲林，將佢高速菲林拍，因為平時我哋拍咧就一秒二十四格就變咗叫 normal speed 嘅，即係正常速度。咁但係佢咧就會將佢咧就調校到可能就一秒三十六格，或者我懷疑佢有啲咧就都係四十八格添嘅。咁所以佢當佢一轉身嗰時候，你會睇到咧佢嗰個蒲。就咁樣氧氣啊！嗰種氧氣咧，嗱，依個 Matrix 都係其實抄英雄本色咁嘅，一種氧氣，然後至開槍，咁啊，成個效果你會睇到咧，依種慢嘅嗰種感覺咧，你唔會覺得悶啊，突然變咗好似直情好有份量啊！ 哦，呢個好多人睇嗰陣時會未必知嘅，因為咧高手同低手咧，大家都係拍慢鏡。 係， 其他拍嗰啲咧係拍到一劈嘢出嚟嘅。 會㗎，會㗎。嚇， 你睇正就係呢個咧，我諗。好多方面的配合啦，即係固然啊，吳宇森佢掌握呢個慢鏡，佢係一個高手，但係唔好忘記阿發哥，即係佢嗰個造型本身，佢係配合到呢一個成個節奏啊， 同埋當時佢都要去做一樣嘢咧，因為佢嗰個時期啊，尤其是工作室嗰啲戲咧，佢對於一啲叫視覺嘅要求。佢譬如佢已經未拍嗰時候已經諗到，佢唔單止就咁叫話啊，邊個著依件衫就有型啦，依啲乾濕褸。但佢都已經諗到咧，啊，佢有好多啲場面，我會用佢係用啲乜嘢角度咧？譬如佢跳落去，咁嗰時候都會想像到佢著呢件衫咧，佢會出到嘅一種效果。呢種效果咧，佢就要攞嗰種預備不同。 嗱，呢個就係咧。我哋第一次講啊，個造型本身係嚟自阿倫 迪倫 嗰個動作，但係阿倫迪倫嗰套冇呢啲嘢噶嘛？ 冇， 啊、當時嗰時都你 會即係雖然佢都係好贏，佢都係好贏，佢都真係好贏，但係咧佢就冇阿發哥呢、這個行入一個窄巷度嗰度開槍嗰下，即係你會睇到好似一個人咧飛入，有少少飛入嚟嗰個感覺係嘛嚇？ 佢呢、這個。美術有幫助啦，咁、啊，同埋呢樣嘢，即係當你一講嗰時間，譬如阿吳宇森佢呢啲電影，程小東都係，因為程小東佢最叻就利用慢鏡嚟拍啊嗰啲女人嘅、所以啲你會發覺啲女人點解會啲哇咁靚嘅，就有兩種效果嘅，即係譬如黃祖賢點解咁靚咧，唔係黃祖賢演得好就夠噶啦，佢要 黃祖賢到依家都好靚， 佢需要乜嘢咧？除咗黃祖賢咧可以好大。特寫咧俾你睇資源嗰時候咧，佢仲需要一把牛角線吹起佢嘅。 係係啊，吹起佢啊！ 第二就需要咧一秒三六格，所以啲頭髮嗰種輕柔，咁呢個咧，咁呢個係好重要嘅，所以你會睇到而家呢個鏡頭咧，點解要攞呢個 shot 咧？就因為咧呢、這個鏡頭呢一格咧。就剛剛佢開槍呢、這個中槍嗰時咧，就佢都係拍到咧呢一個鏡頭咧。佢又啱啱跳起 slow motion 啊、就跌落嚟嗰時刻。咁、如果你喺開頭嗰時未陣完空嘅時候，你攞嗰格咧，就冇咗呢種效果。 個戲入邊有冇咁多血啊？ 好似冇咁多，呢啲就加工。不過都好靚。 係啊， 點解？亦都冇嗰個白字添咧。 係冇。但係頭先我即係鋪排嗰、那個，點解問呢樣嘢？就係、喺個漫畫入邊，你有冇當然有冇諗過要做翻呢一種咁嘅？因為漫畫呢個係定格嚟噶嘛。有冇諗過做翻嗰種慢鏡頭嘅感覺出嚟咧？ 有是必然要咁样添嘅，因为成个想用呢个漫画都出一种叫新视觉嗰种感觉嘅。咁所以咧喺呢度咧，嗱我讲你睇呢个镜头里面咧，你有可能呢度已经有成百几格嘅画面系俾你选择。点解要拣呢一格咧？就系、是、你要考虑嗰个功夫啊。再高啲又或者冇咁好睇，再低啲咧又唔系咁好。咁一直咧你喺嗰度咧系考虑。要邊格咧？呢、這個就係我最嘥時間。 喂，咁嗰陣時候，阿吳宇森同埋阿徐克咪飲你話噶，即係佢唔會、我一定要咁，冇嘗試去干擾過你成個過程。 佢比較阿吳宇森就我就唔係好知道，因為佢冇乜替你，即係因為我通常我做嗰時候三更半夜嗰時嘅。 嗱，佢唔喺度啊？ 唔係佢都忙噶，佢做嗰時整緊碟嘅雙紅啊，又咩嘅？咁但係咧就係、是、會整嗰時候咧。咁去到最撚尾咧，你會睇到徐克就會全部睇曬嘅。但係佢，我覺得佢好嘢，佢係有意見咧，有啲鏡頭佢有意見，佢會講翻。喂，仲有冇第二個鏡頭？你呢個唔夠，個位唔夠。不過呢個冇事嘅，呢、這個佢覺得 OK 嘅，好嘅嚇。咁係因為喺開頭嗰時候，我哋都已經知道咧，我哋揾嗰個畫面係要俾人咧都要，譬如可能我睇呢一個啱啱呢個位咧，都即刻聯想翻起。當時睇戲，因為如果佢睇嗰部戲嘅嗰時候咧，嗰時嗰種感覺咧就出咗嚟，咁佢就會覺得你呢本書有一種價值喺度。 係啦， 咁所以佢呢個咧，咁佢冇一個叫做限制。我覺得嗰時嗰個工作嘅環境係好好嘅，佢可以俾你咁樣去完接柄你啫 嘛。唔係唔使柄啦，因為即係呢個而家同而家嗰個工作氣氛好唔同啊。 係。 我想而家即係大家都即係會感受好大壓力咯，就係話一定要咁話咁話咁話咁話，係嘛嚇？ 佢唔係佢而家我諗咧，即係唔係話有呢種要求變咗咁外版，甚至已經出到嚟嘅成品啊！我哋最近都睇咗有幾部戲嘅嗰啲海報都喂唔得嘅喎，邊度過到關㗎？係 咯係咯，係 第一製作唔好，第二。即係冇咗嗰個叫做海報嘅嗰個原意啊！你做海報嘅原意就係有一種美感吸引到人，然後因為依張海報而佢有興趣走入去戲院 睇。你唔止你咁樣你海報有啲成為經典啦，係嘛？即 係你黃家衞嗰啲未睇 啊， 嗰嗰啲都得㗎。 我今日先再睇到啫嘛，嗰、那個一代宗師嗰個又再拎翻出嚟。即 係 嗰個做嗰個音樂嗰個promotion 啦， 係啊， 即係話佢個海報本身已經出到一個魅力出嚟。咁你如果你求其咁套戲好嘅，啲人都唔會 即係記得你個海報啦。但係你套戲就算唔好，你個海報好都可以成為經典啊嘛。即係淨係海報本身都可以儲啦。 呢個嗰時就係個氣氛係好嘅，我哋嗰個叫嗰個認真同埋知道個目的係乜嘢噶嘛。你做呢、這、一個，你做呢樣嘢嗰時，你要達到嗰個叫做 impact 嗰種要求，同埋係俾人睇嗰時候咧，有種叫新穎嗰個感覺。哇！嗱，呢個鏡頭我都係中意，你可以叫。叫佢時候咧，再影一影，就係阿 Mark 哥講翻佢嗰場飲宴嗰場， 哦， 係 啊係， 係嗱呢場咧，因為佢係最重要咧，就係周潤發咧嗰個就係文戲嗰段戲，講講佢嘅嗰個 以前 嘅經歷，哇！直頭咧嗰個眼神咧， 唔係呢個勁啊，呢個 係啊， 呢個勁。 我喺度揾嗰鏡頭嗰時候咧，我直頭咧已經。放完之後咧，已經完成咗任務，但都翻轉頭再睇過，逐家逐家睇。哇！直頭嗰時咧覺得，哇！媽哥真係正啊，即係咁樣樣。你會發覺佢有好多鏡頭，佢嗰啲叫眼神嘅捕捉，因為佢自己知道自己啲戲，同埋當時都做一樣嘢咧，即係都不得不提嘅，就係嗰時嗰嗰啲電影咧，都因為個錄音技術唔係好好啊，所以就都係叫配音效果嚟嘅。但係咧就阿媽哥咧。即係周潤發咧，佢嗰啲角色咧就全部都佢自己配翻音嘅。咁除咗嗰個配音之餘，嗰時佢要捉翻到個現場演出嘅神髓之外咧，你會睇到阿 Mark 哥咧，佢係喺現場嘅嗰個演出咧。就算可能佢喺個對白或者後來接執嘅，佢可能有啲戲咧係好笑嘅，佢就咩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比較口型未配對白，但係佢捉嘅嗰個角色嘅嗰時嗰啲情緒咧。是好到不得了，咁所以佢一個明星點樣打造出嚟咧，就係、是、咁樣做嘅。咁所以咧呢本書咧，你一講翻起咧，我都其實都自己攪翻起上嚟，有時都勾翻起好多記憶，同埋係諗翻起咧嗰部電影，因為呢部電影咧，即、就、係、是、對我嚟講咧，我就即係好有深入了解啦，因為逐格逐格睇，咁啊有好多場面，好多鏡頭咧。就都令我想起咧，喺八十年代的中期，大家幾嗰啲叫幾幹幾幹拼嘅，即係當時大家乜嘢都冇，有嘅就係話你做得最好，你盡做啦，做到比你自己即係能夠做到嘅，你話我能夠做到咁樣咧，你要做得好過你而家有嘅。嗰時我哋真係咁樣諗㗎，係 啊。咁你物質上嘅報酬又遠遠不及而家啲咩啦？ 我都好似印象中佢冇好似千幾蚊嘅啫，呢、這個食咗兩餐咁嘅。係 啊，但係嗰個精神上嘅，同埋而家起碼 滿足感好強啊。 係啦，個滿足咁，你起碼而家為我哋攞翻出嚟就 係 無愧於後人。 系啊， 系嘛，唔会话诶拎翻出嚟，大家觉得诶嗰阵时我哋啲咁鬼渣噶咁而家， 哇呢个即刻又记翻啦，即系阿杰仔同阿杰仔同阿脚哥啊两个咧喺度即系初初未不和嗰时咧嗰种玩啊，嗰调皮啊，嗰种神情咧，你会睇到真系一啲普通嘅镜头咧，佢都处理得好细节，呢、這个就系当时嘅我哋拍电影。或者畫呢本漫畫嗰時候咧，嗰種狀態、嗰種氣氛嚟。 咁換言之咧，嗰、那個漫畫本身不單止表達咗呢啲角色入邊嘅情緒，仲表達咗畫嘅人本身嘅情緒， 係 係嘛？ 嗯、 好啦，嗱，我哋咧剩翻少時間咧，都可以講埋其他啦。嗱、啊，這個、呢個咧就《速生劇場》咧，我就唔詳細講啦。不過咧，嗱，作畫度寫明係幾圖啦。 呢、這個我嗰時候 呢本係每本港幣三蚊啊。 當時你諗下幾耐啊？做早过呢本噶， 系嘛？ 呢个应该系八二八三年嗰时嘅，啱啱做嗰个叫做系，写到我唔记得个名叫咩？小魔怪，哇！真啲噏咗我呢个叫小怪鸡， 呢个边个嚟嘅？呢个系 呢个就系利智达画嘅维斯利啊！其实佢嗰时谂住呢个咧就系、是，我谂佢 一睇就知啦，因为 系当佢系可能系刘德华嚟嘅。 嗱，详细嘢唔讲啦，但系净系讲一啲咧，即系我哋。嗰、那個年代嘅人嘅回憶嚇，你睇唔到噶啦。呢度我淨係讀個名字出嚟啦，就叫 Yellow Magic Object。 原本梗係唔係呢個啦？ 唔係，咁我一睇就知啦 ，YMO 嘛，係咪啊？ 呢、這個就係佢嗰個 Multiplies 嗰、那個嗰隻碟啊。 係啊，就係、是、我哋喺我哋嗰個年代 極度令我哋無論係男性女性都極度著迷嘅 興奮 嘅 YMO Yellow Magic Orchestra 版本龍一， 版本龍一寫情神，係其他個唔記得啦。 高橋孝良，高橋恆良啊， 咁啊恆良， 跟住恆夫啊， 恆夫。咁咧就呢個咪抄佢歌唱料嘅封面嚟 啊 ？Exactly， 就將佢原本咧係排曬佢哋 Yellow Magic Orchestra 佢哋嗰三個成員，但我將佢變曬做小魔怪咁嚟玩。一個戲弱嘅漫畫嚟嘅。 係 啊，仲有呢張係正啦。 嗱呢個又要詳細講啦。嗱呢個咧就係咩咧？呢個咧就係《天龍八部》。係。咁咧，謝賢啦，黃幸秀啦，石修啦，梁家人啦，仲有小龍女陳玉蓮啦，咁就今日望落啲樣咧，絕大部分都變曬噶啦，仲有呢、這個，哇，真係 勁啊！ 呢、這個係咩啊？虛竹係嘛？ 係啊，虛竹啊， 係 成個咁樣嘅，哇！呢個大隻作，因為嗰時啊嗱，哇！呢、這個勁啊，就是天龙八部的 这个不是陈福生啊 是是啊他做天生同老的嘛 哦有些我都不明 白后面都是的你看这个那时都是第一次无线电视去整个一个特刊而是他有一个叫拉阔式的一个设计咁啊同埋他叫天龙八部咁嗰時咧，《天龍八部》究竟點樣樣咧？所得嘅資料咧，少之又少。咁啊，我係負責咧，就係、是、做佢裡面嘅有幾個嗰、那個漫畫嘅嗰個造型啦。好犀利嘅。其實係而家咧，平時嗰啲漫畫係原版放大，我嗰個咧係原版縮細，我嗰個係原版放大，因為畫得好仔細，係用一啲永樂宮嘅壁畫嗰種 style 咧嚟去用嗰啲針筆咁嚟做出嚟嘅嗰個效果嚟嘅。咁啊，同埋裡面嗰啲天龍八部嗰造型都係即係我做嗰個設計咁樣樣嘅。 嗱呢個咧有佢個難度嘅，因為咧你小説寫到天花龍鳳得，但係一落實到咧具體嘅。影畫畫嘅視像嘅時候咧，啊就係講呢啲啦，譬如後邊呢啲六脈神劍呢啲啦。咁佢你當年係咪抄啲敦煌壁畫噶？ 永樂宮，主要係永樂宮壁畫，嗰、個一個道教嘅一個好出色嘅一個廟嘅嗰啲畫風嚟嘅。因為嗰時基本上咧，佢有一個咁嘅概念。咁、個概念咧就係、是真係相當之好啊，就係、是。又是不是咁大限制的、就話喂你識得畫漫畫咁樣咧，不如咧就整一個天龍八部嘅嗰個 concept。咁啊，究竟點樣整啊？點樣做咧、啊？都全部係掉俾我哋，我哋係就係一班咧嗰個叫做係攝影師啊，同埋嗰啲 即係話 自己諗出 來你做啦，嚟俾你自己諗掂佢。 總之佢就係講話，你好似嗰啲章回咁樣啦，一格就一張咁樣啦，就縮咗喺呢度咧，又介紹佢又唔會係好多嘅，又唔係好連環發咁樣嘅，只係俾到四頁你咁。咁我哋跟住諗啦，原來用呢種風格嚟去做咧，咁嗰啲都係自己去決定嘅咁啊。咁啊，嗰時個氣氛無線電視咧，個氣氛係真係唔錯。 又唔同嘅，因為蕭生叔喺度啦嗰時係嘛 嚇。同埋咧，因為我本身嗰時係動畫組嚟噶嘛，咁就冇呢個 graphic 組嚟嘅。咁佢係要我係做曬我嗰啲動畫工作。然後就話嗱，咁你有時間咧，咁只能夠俾你一個禮拜就做曬呢啲嘢，你有冇興趣做？咁我哋係掠飯影嘅，因為僆仔啊嘛，嗰時都係話嗰時都係好似老筍都應該都未生仔噶啦，都係啱啱19歲左右噶啫， 係 19、20咁嘅。 咁有咁嘅機會咧，我諗大家都喺嗰陣時好珍惜啦。 睇翻係好正，而家我諗咧，即係呢啲機會都唔好大嘅。阿蓮姐啊， 真係嚇！ 所以佢嗰時係拍住照咧，我哋都借啲耳都同個攝影師都走埋去 去拍。你講乜嘢啊？你講乜嘢啊？你走埋拍， 借咯， 就係睇下拍係咪啊？ 咁啊，因為你一講翻起呢啲，即係譬如嗰個當時漫畫嘅歲月咧， 是那個環境是沒有現在那麼好的、 嗯 啊、這個就可以講，因為他本身就是那人都開始喜歡看漫畫的、 嗯、 就是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代頭、嗯啊啊、黃玉郎的李小龍啊或者小龍網啊即是龍虎門啊那些都已經有一個地位，但是呢有一種叫新風格的那個畫風的漫畫、 嗯、 就不是那麼容易上到位的、 嗯、 那我們那時候都做了很多實驗呢、 嗯、 因為本身就喜歡畫東西、 嗯、 那樣就其實那個市道就不是很好，不過就很開心的就 是 那 时 候咧， 嗯，咁呢啲咧就等于一个人生嘅初恋啦， 系 嘛吓？呢、這个就系你对漫画嘅初恋啦。 同埋系嗰啲初恋嘅时候，系有样嘢就系、是、系、嗯、觉得系可以牺牲嘅。 嗯， 如果系一个即系可能就为咗一啲事，我哋嘅价值观又唔系好强咧，但系都有一种叫为咗一件咁嘅事咧，嗰种全心投入。乜嘢嘢都唔理、 嗯、 可能咧又餓到死、啊、通宵，同埋呢本我都畫到微絲血管爆裂嘅， 係咩？ 因為我係要純粹畫嗰時都只得三日嘅時間， 又一路、啊、 因為通頂，因為之前嗰時係揾嗰個構圖嗰度咧，其實通常係咁啊。落筆咧就唔算太嘥時間嘅，係、 嗯 啊、要你投入嘅啫。咁嗰、那個嗰、那個去到最後尾咧，係得三日時間咧，去畫曬佢裡面嘅所有嘅畫。 嗯。 咁畫到真係畫到真係差唔多到尾嗰時候，突然成隻手涼曬啊！但我覺得好 high 喎，哇！咁涼嘅，好似咩事啊咁樣，跟住啊，你話未先佢爆裂啦，咁我哇！但係嗰個感覺係好過癮嘅，不過咧整完之後就真係神手痹曬，唔畫得住，要去休息一下，去搓啊咁樣，然後就至去完成個作品咁啊。不過印咗出嚟嗰時候咧，就直頭係好感觸咯，係啊。 但係我懷疑啦，即係而家連可能無線電視有冇儲埋呢啲？文件 嗱，如果 嗱要钱噶呢、這个，因为我睇到系三个半啊。 以前诶，同埋呢个系诶呢种特刊嘅第一本嚟。 系啊，吓 佢嗱，如果佢喺以前嗰个时期咧、嗯，我觉得佢就系收藏系 keep 得好好嘅。 嗯。 但系而家就真系好难讲。 唔系，仲有咧。 唔算系啊，因为阿金国亮佢自己都话佢有啲戏啊。 嗯。 佢发觉原来那个 copy 冇咗。 系啊。大家真的不要 take it for granted， 我真的開始怕呢山水有相逢是沒有整個 copy。 哇，如果山水有相逢沒有就大鑊了、 啊、 你執到寶應該有啦，他又放過一次啦、 啊、 神女有心就哇很久都沒放過， 沒放過了，得閒、啊、就相熟的朋友麻煩自己猜猜了。我最後想說一件事呢，就是很多東西呢，你大家不要以為你今天可以複製回，就是簡單說一件事，這個卡拉通呢 系揾唔翻噶啦！ 你真系几难揾啊！依家呢只卡通 好简单啦、啊，你叫拎佢个叫佢做咯，做出嚟一定都唔同样噶、一定硬好多嘅、因为成个印刷技术咧、都唔同咗啦，同埋你会睇到佢唔系话叫做系完美嘅、但系佢出到嚟一种感觉，你会睇到咧，从呢种感觉嗰种色泽咧、我哋可以揾到嗰个年代嘅嗰、那个 系啦， 嗰种感覺。 我特别之所以提咧，就是、因为咧，我发觉而家开始有一个好严重嘅问题，我哋琴晚食饭我哋倾过嘅问题，就系而家太多朋友咧睇手机啊。看電腦 mon 啊，你慢慢咧，你係只係認到嗰隻色，因為嗰而家你睇電腦 mon 咧係好靚嘅。你開始咧，因為你習慣咗咁強嘅一個反差咧，你未必識睇得到咧，好似以前用菲林啊，或者以前嘅印刷嗰種咁嘅卡拉通 嚇。佢依種係一種有陣時係你一種習慣嚟嘅，佢會你習慣咗個睇之後咧，如果你冇一個叫做係審美嘅一種認識嘅、或者一種叫做係培育嘅話咧、有陣時你自己主觀咧，你睇到呢啲嗰時佢好雜， 有雜， 因為點解？因為你係唔慣 咁，唔慣啊！嗱，你大家即係我最近點解譬如話呢樣有咁大感觸咧，就係、是。譬如王家衛嗰一代宗師，你無論對佢嗰個劇情或者佢對功夫嘅認識，你點評價？佢有啲追求咧，我懷疑好多人係睇。譬如話佢拍一段喺個金流入邊，嗰叫金花，佢用嗰只即係色調咧，你係識睇翻個年代嗰啲 閱歷啊，你先至揾得到嗰只嗰日 set 出嚟嘅。 係啊，佢最重要咧，嗰度咧係 Sony 最後嘅一部菲林電影嚟嘅。Sony 都係揾佢呢部電影咧，作為一個最後嘅嗰個衝印嚟嘅。咁啊，好可惜，我哋香港人睇呢部香港片咧，我哋睇個版本咧。就係、是、都係一個叫數碼版本嚟嘅，反而喺內地嗰度咧都有睇到菲林版，咁、就因為佢 final 嘅 version 咧，基本上佢數碼佢都執得幾靚嘅，咁、但係咧你會睇到原裝嘅版本咧、就係有嗰啲叫果粒喺度喺度喐嚟喐去嘅，即係嗰種菲林嘅嗰種咁嘅效果咧。就數碼嘅就出唔到嚟嘅，咁、所以你會睇到咪尋日都傾起嗰時候咧，就係話有啲菲林出到嚟嗰種感覺咧，對於一個美學嗰個角度嚟講、尤其是而家我覺得都有多年職朋友、都想從美術嗰個發展咧，你要開翻闊你嘅嗰個眼界咧，係最緊要 的。好啦，咁我哋今日講咧，最重要一樣嘢就係當其時我哋經歷過呢個初戀啦。希望聽嘅年青朋友。你又找今時今日你又嘗試找你的初戀， 是的、每個世代 每個世代 都有屬於他自己的愛情， 幾十年之後你好像我們今天可以在這裡坐在懷舊， 但不知道他覺得多不多 好，今天時間差不多，我們下一次再見，拜拜。